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？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？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？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科幻小说，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。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。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，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，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。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， 在 KDA 的护送下，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。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，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云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那场灾难摧毁了大大小小无数座城镇村落，萨米尔的恋人在化工厂爆炸的大火中丧生，尸骨无存，父亲的双手也在救援中被塌落的钢筋砸烂。为了不给家里陡增负担，步履蹒跚的老人趁夜色悄悄地离开了熟睡的儿子与老伴，再也没有回来。第二天，哭肿双眼的母亲告诉年轻的萨米尔，孩子，带上一切有的东西，快走，不要回来，你留在这里没有活路的。当天晚上，老母亲悄悄地割开了自己的动脉，但萨米尔在晨曦中上楼叫他吃早饭的时候，才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了这个炼狱般的世界上了。他在那一天流干了眼泪，嘶哑了喉咙。文弱的他脱下学校的白衬衫，拿上父亲的猎枪，背上家里仅存的干粮，穿上父亲深灰色的旧大衣，离开了他自小长大的家，奔向了茫茫的未知世界。在没有方向和终点的路上，他倒下过，在沙漠中被毒辣的太阳暴晒，皮肤皱裂，喉咙说不出话来，昏迷中被经过的骆驼队救起，上天或许眷顾着这个苦难的青年吧。在帐篷里的第十一天，一个表情坚毅、身材高挑的蒙面女子一直在细心地照料他。他屡次试图道谢，却只能发出些鸣烟声，而他则用手轻抚上他的嘴唇，示意停下。萨米尔·雷， 我叫曼伊，你不要说话了，你的嘴角上都是伤口。 后来骆驼队被强盗袭击，萨米尔在混战中夺下了一辆敌人的摩托车，带着曼伊冲向了茫茫戈壁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。当他们放弃报废的摩托车，与烈日黄沙中行到濒临绝望，望到那一泓清泉和高耸的沙枣树时， 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不是海市蜃楼。沙漠中的生活孤独而快乐着，远离居住地，独立的地下水系宝贵而缺稀，而水在几年的时间里被消耗殆尽。萨缪尔和曼伊不得不再次踏上未卜的旅途。西伯利亚的焦木群不乏燃料，幸存者在附近聚集，修建村堡，开荒耕种，搜捕打猎。萨缪尔夫妇到来时，村镇初具规模，后来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，附近的物资自然也就越来越稀少。三年后，在西伯利亚的焦木林旁，他们的孩子诞生了。圆圆的大眼睛，雪一样的头发的女孩子，在这片本是雪之国，如今焦土一片的大地上出生了。强盗们的争斗有时候比野兽更可怕。人是重要的物资，除却做苦力，也可食用甚至冷冻储备。当饥饿冲垮残存的人性与良知，世界便重新回到了原始时代。这往往是持久战乱、大饥荒和愚昧的伴发症。星球上奔跑的恶魔不止变异物种 AI 机器，还有精神退化的人类自己，用战车和枪械武装的这些人，披着人皮的野兽，每遇到幸存者之地，便要掠夺那里的一切物资、男人、女人、孩子。如果说这里是地狱，而那些人一定是撒旦的使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想不劳而获吗？或许没那么简单。世界末日，死亡比生存容易很多，有人认为这或许更是一种解脱。暴力组织为了赊榨资源，除了屠掠无辜，还互相战争。强盗间的战争是残酷过一切的地狱，在那里，生物可以眨眼变成混凝土般的血肉，所有的武器都被他们派上用场，从钝刀到小型热核弹，一颗核弹方圆几公里寸草不生。然而俘虏总比尸体要好，所以多数情况下大家不拉保险栓。萨米尔背着包裹，拉着粗绳在雪和灰尘上行走，这绳子连着雪橇，上面放着大黑袋，内装谷粒、清水冰块和冻得硬邦邦的熟牛腿，麻绳重压在他厚实的肩膀上。这将近400公斤的东西不用雪橇是弄不动的。曼伊拉着埃里克紧随其后，一家三口穿行在西伯利亚烧焦的树林中，灰雪层厚，陷住了脚，寸步难行。萨米尔找些木板，用树皮缠住他们的脚底，减小压强，勉强可以前进。地上很冷，尽管穿着恒温服，曼伊仍不时地因风寒而咳嗽。瘦弱的身体即使被棉被包裹着，也像一根烧焦的枯树枝。 爸爸，累了就休息，不要急。 埃里克担心地喊着。不累，你跟紧妈妈。萨米尔粗重的气息节奏均匀，他正考虑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找到新的粮食。然而这片被大火燃尽的丛林，仿佛真的看不到出他们之外的生物影子。呜、哦！号角声，哪里传来的号角声？仿佛不是这个时代的声音，由远及近穿过了丛林。铁轮碾压枯枝的爆裂声响紧随其后，大地开始微震，树上的灰尘与脏雪纷纷落下。三人忙护头躲闪，在震荡之后是怒吼和尖叫的潮，夹在里面的还有谩骂枪弹的爆炸。是战车，有人在开火，两群人靠得很近，很快，快离开这儿，快离开这儿。萨米尔说完就拽起妻女向来时的路奔跑。 啊，爸爸，包裹。 不要了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萨米尔一把抱起步履忙乱的女儿往前跑，曼伊跟在后面，行风在耳边呼啸而过。埃里克银白的发丝在凌乱飞舞，迅速靠近的发动机轰鸣，炮弹撞击钢铁的爆炸声尖锐而刺耳，人们在声嘶力竭地嚎叫着。 萨缪尔跑到一个山坳里，让妻女趴下，用灰雪盖住，只露出了半张脸，自己半身也钻进不远处的灰雪层内，紧握着那把枪，上足了气压。铁轮的声音从东西两方传来，那是久违的多管重型坦克的焦噪。一发子母炮弹从东边不知什么地方射出，击中了西边，接着就是一声大爆炸，随之从东侧传来欢呼和各种语言的叫骂声，西边则渐渐地沉寂下去。西边天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，一个闪着蓝光的球体出现在空中，云雀大小。原本杂噪的东边忽而传来惊呼与奔跑声，紧接着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声从东方传来。 埋下头！ 萨缪尔的喊声被迅速隐灭，爆炸声伴着强烈的冲击波袭来，焦木林一层一层地被冲倒，热浪席卷着一切，在山坳里的这一家人只感到耳畔传来巨大的冲击力，树木被摧折的尖锐声充满周围，热气冲进鼻口，让人几欲窒息。声音渐渐地小了下来，从东方的天空中缓缓地升起了一朵小蘑菇云。萨缪尔微微欠身爬出山坳，只见方圆几公里被夷为了平地，那些20年前积下的灰烬被吹得不见踪影，东西两方远处各是一群残缺的旧式坦克，妻子和女儿身上的覆雪盖灰均被吹去，虚弱的曼伊被方才的巨变弄得十分难受，满头大汗，勉力撑坐在地上，把埃利克抱在怀中，掸去他头上的脏东西，那银丝发黏染了灰色，颤抖的埃利克望着父亲愣住的侧影。 微型热核弹， 萨缪尔喃喃道，声音在妻女听起来无比的微小，三人的耳膜无不剧烈地轰鸣着。东边报废的坦克群中，领头的坦克舱盖被一枪轰开，爬出一个灰头土脸却满身横肉的家伙，操着一口恶毒的脏话，竖着墨西干头。 婊子养的，婊子养的！ 他揉着耳根转身大吼， 哼，孬种，都给老子滚出来！ 坦克舱门逐个打开，里面爬出七歪八扭的穿着黄色军服的家伙，有高有矮，有胖有瘦，有老有少，有些还只是连枪都拿不动的孩子。军装似是抢来的，勉强配上，少有合身，有的松松垮垮，有的贴身紧绷。 啊，用了，真的用了。 有人似乎精神失常，捂着耳朵在地上缩成个团，发出尖锐的嘶叫。墨西干头抽出自己的腰刀，麻利地冲上去，毫不犹豫地砍向那人的左耳，喊声止住了。 谁还想跟他一样，把火头都给老子亮出来。 强盗们便纷纷地从报废坦克里拿出了武器，墨西干头握着一只大号的爆燃弹发射枪。 跟老子下去看看。 这里与西方强盗的坦克群距离约2公里，并不算遥远。看着轰平的地面，萨缪尔不知如何是好，没有焦木掩护的这里就像广场，小山坳又能有什么呢？他左手拉着埃里克，右手拉住曼伊，迅速向后面匍匐到未曾断折的焦木林当中，探出头望向广场对面遥远的前方，除了绕道别无他法，一旦他们离开这里现身空地，东边强盗便会立刻发现他们。然而此刻绕道又是否安全呢？附近的强盗分布他毫不清楚。萨缪尔躲在一根粗大的焦木后，双眼圆睁，牙咬得嘎嘎直响，集中带孔，孔里透怒，却无计可施。 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 他摸了摸手中的气压枪，眉头锁紧，许久凝重地转过身来。 曼伊，枪给你， 我冲出去吸引他们，你们等他们追我，追得远了就朝着南边跑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爸爸，我们不要分开，没有你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啊？ 埃里克的泪水瞬间就流了下来，他差点没压住自己的嗓音，蛮夷紧咬着嘴唇，齿上满是嘴唇渗出的血丝。沉胀昏痛烧起的头又难受起来，他呆呆地趴在原地上不动。萨米尔急了，东边的强盗越来越近。 这不是永别，我会追上你。 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，萨米尔一个趔趄撞在树上，险些撞破头。曼伊也倾颓下去，他在坠地的瞬间转过身来，将自己垫在下面，把怀中的埃里克高高举起。埃里克撞在他身上毫发无伤，却让他一口气喘不上来，双手紧捂住胸口，憋得脸色发紫。埃里克摇着母亲哭成了泪人，两颊沾满的飞灰变成了泥垢。大地还在震颤，东边强盗们七零八落地趴在地上嚎叫咒骂，广场上突然塌裂开一道裂缝，迅速扩大向东西绵延，强盗们纷纷向南北两侧躲开，报废的战车便一辆辆轰然坠落而入。这不知是局部板块活动还是地质灾害的现象，惊吓到现场的每个人。震动在几十秒之后止住了，灰尘弥散上天空，广场不复存在。出城的大裂缝下面隐约传来低沉的响声，西边掉落的坦克内部没有动静，大概已经全军覆没了，不知是核弹冲击而亡还是衰落致死。东边的强盗们则挣扎着爬起来，有几个尿裤子的人被尘土笼罩着，场面邋遢万分。墨西干头破口大骂，粗壮的胳膊挥舞着锋利而沉重的昆元素之刀。震动打通了曼伊的呼吸，埃里克两膝并跪坐在他旁边，帮他抚胸口，忘记了抽泣。这样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，对于一个十岁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来说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。萨米尔看到母女安然无恙，心底的石头落下，他安顿好他们，迅速匍匐到广场边，抬头远瞄强盗。裂口边际竟阔至离他仅几米，东边的强盗被分成两波，一副溃不成军的样子。墨西干头正收拾着队伍，看姿态要一会儿才能平定。听话音，他们怕是要下到谷底去寻找坦克内部的物品。萨米尔贴着身旁倒地的粗大断木旁，躲开强盗的视线，爬行逼近裂缝口，想看一眼谷底传来的低吟是什么。他揉揉眼，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然而看到的景象并未变化。阳光勉强照射到几十余米深处，在六七十度的坍塌斜面上，谷宽十米许，日照中心显出一小片人工雕琢的痕迹。两块架成 A 型的巨石斜插在一堆破碎的加厚水泥板里，将谷底分成三段，这似乎是一间坍塌的地下室。然而巨石缝中竟露出了白光，正射在萨米尔的眼睛上，低吟也正从那里传来。那光十分匀润，似乎反射，却又像从夹缝里的什么东西发出的。东边的强盗们站成高低不齐的一排，也走到裂缝边缘，伸长脖子向下望，只能看到土和碎石几根胶木，那巨石恰好遮住了他们的视线。墨西干头只派一个人留在原地，其余的下去打捞。曼伊躺在寒冷的灰地上，缓过劲儿来，伸出手去够女儿的脸颊。埃里克脸带泪痕，紧靠在母亲的身上，握着妈妈瘦白的手。曼伊见女儿安定，转头努力地朝丈夫喊了一声：“ 萨米尔！” 他们在东边很远处，正聚精会神地往下面看。我没事， 萨米尔。我们快走吧， 现在不行，要等他们都下去。 萨米尔匍匐在裂缝边缘，一边放哨一边继续看，谁知竟然渐渐出了神。 这下面 有星陨前的痕迹。那到底是什么？说不定发光的东西能用上。先别担心，这帮强盗离我们还有约一公里，注意力又在坦克那儿，或许我可以去探一探究竟。他想着，如果从这里滑下，一路有隆起的土石遮挡，他们总是往这儿挖，也看不到我。这边的土比那边也更缓，上下都不成问题。 你第一个给我下去。 墨西干头对着一个瘦高个喊，边从腰上一圈圈解下高分子的腰带。 都把腰带拿出来，给老子连上，掉东西。 头儿，我不会爬山。 瘦高个边脱裤子边推诿，仿佛一根黄竹竿。 废他们什么话，给我下去。 墨西干头掏出刀，竹竿吓得差点跪下，把枪放在一边，扶着裂缝的斜面哆哆嗦嗦地向下试探。 快点儿！ 他一哆嗦，手脚打滑，从斜面上溜了下去，碎石刮破了皮肤和衣服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趁着强盗们的视线都集中在竹竿身上之际，萨米尔提起气压枪，背靠着斜面迅速滑下，触底。他躲在裂缝的阴影之中，悄悄地靠近了巨石。他走近了，才看到那个 A 型的物体下有个圆柱形的金属台，光从台身上发出，竟非反射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左手边有个年轻人插队，看一眼看一眼，眼神充满不屑。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等在走到左边。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，走向前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。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，机场前机场前，把我挤回路边。店员态度就好像我花钱，我花钱只是买他初恋。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，他的嘴他的脸充满世故气味。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？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、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。一老去岁月化成蝴蝶的穿过街，直到我看不见。右手边充满暴躁的情节，一支笔，一条线，等到画下句点。房间我的身边多了一些光线，一瞬间头盔松下了一些，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鲜艳蓝天。右手边音乐放大了一些，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多了一些气味，一瞬间心门拉开了一些，我的房间我的身边充满想象空间。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，一老去的岁月化成蝴蝶。